祖玛的住所外，试图阻止当局拘捕祖玛，但警方未有理会，又警告除非最高法院另有指示，否则会在当地星期三的限期届满之后逮捕祖玛以执行裁决。祖玛基金会在限期前没几内表示，祖玛已经决定遵守监禁令，正前往家乡一间监狱服刑。据报，载住祖玛的车队在限期前大约40分钟高速驶离祖玛的住所。欧洲国家杯四强，英格兰加时2-1击败丹麦，自1966年世界杯决赛以来，再次晋身大型足球赛事的决赛，对手将会是意大利。上半场30分钟，丹麦凭丹斯加特利门25码射入精彩罚球先开纪录。9分钟之后，丹麦中坚兼队长卡积亚摆乌龙，英格兰追成1-1平手，翻更衣室。换边之后，双方未能增添比数，比赛进入加时。加时上半场14分钟，英格兰获得12码，哈利卡尼操刀被丹麦门将卡斯帕舒米高扑出，但哈利卡尼补射得手，最终英格兰凭呢个入球险胜2-1。日经平均指数报28,308点，跌5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2.75美元，卖出1,803.6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8，日元110.59，瑞士法郎0.926，加元1.249。人民币6.474，英镑对美元1.38，欧元对美元1.179，澳元对美元0.748，新西兰元对美元0.701。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部和南海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上午8点，位于越南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河内以南，大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移入越南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本港今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啦，咁而家龙尾喺彩虹村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彩虹村。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新柳街慢线有坏车，咁而家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就系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新柳街慢线有坏车，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底。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就车多，排到去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漆咸道北去尖沙咀龙尾佛光街桥底。在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比较挤塞啦，龙尾就排到去马场的。啱啱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消息，青朗公路出九龙方向上返去青马大桥的支路有坏车阻路，就一带挤塞的。重复多次，青朗公路出九龙方向上返青马大桥的支路由于有坏车，现在一带就比较挤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如果一哭 热天气警告工作嘅时候小心中暑啊！ 酷热天气警告，身子弱嘅人先要惊啫。 咁谂你就错啦。当有酷热天气警告嘅时候，可以将工作重新编排至日间较凉嘅时间同地点，安排更频密嘅休息时段。 想知点样预防中暑？ 听实逢星期二《开心日报》嘅预防中暑即安健， 仲有游戏玩添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开心日报》实用资讯陪住你。 On your mark, get set, go！ 港台电视三十一节目新阵势， 七月十九号起，每晚九点半， 东澳城市共融体， 由奥运筹备到运动员备战情况，以至每日赛事精华。场内场外重点资讯，一一为你送上。 加上手语同步传译，让体育面前人人平等。 奥运七月，号手就位 ，Get set go！ 港台电视三十一。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7月8日。离港男子澳洲确诊，曾到访14处纳入强制检测。 前年中大冲突，两大专生暴动罪成，押后判刑。 立法会三读通过增加法定假日雇佣修订条例草案。 海地总统莫伊兹家中遇食身亡。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0在千禧年代有同大家见面啦，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都有萧乐文喺度。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有关于消费券呢，就最快下个月呢可以拎到第一期啦。同消费有关嘅，见到飲食业界呢近日都推出一啲嘅优惠计划，就话下星期四呢，即係7月15号起呢，就一路去到8月底嘅。咁就会呢都会推喺食肆有个叫做7折优惠嘅。咁而家就话呢暂时有超过几百间嘅食肆都会参加㗎喎。咁呢个优惠呢，除咗一啲嘅飲食业商会之外啦，见到旅发局啦、中华煤气都有合办㗎。客人方面呢，又究竟有啲乜嘢嘅限制呢，系咪符合某一啲嘅条件啊，人数先可以喺呢一啲嘅食肆嗰度享有到头先讲嗰啲7折优惠呢？咁对于食肆嚟讲嘅帮助几大啦，对于客人嚟讲呢一个又吸唔吸引呢，会唔会真系嚟緊攞咗消费券嘅时候呢都可以用喺呢啲地方呢？你又点睇？欢迎打嚟1872311 1872311，讲下你嘅睇法㗎。电话旁边请嚟一位嘉宾，有飲食界立法会议员张宇仁。早晨。 早晨啊。 早晨张宇仁，讲下你哋嗰、那个7月7節嗰个嘅优惠计划先。而家系咪话有超过500个食肆系参加咗，定系会继续增加㗎？呢个系。 一路会增加嘅。去年我哋搞7月7節、8月8節，就但係不幸地呢，就政府嗰第三波呢就散咗我哋啲食肆。咁去年係过千嘅。咁因为今年呢就都明白到，因为我有啲业界觉得要问啲食客或者啲顾客攞针纸，或者睇下佢打咗針未，佢亦都擔心啲伙計人手足唔足咧咁。咁所以咧，亦都有啲係仲係諗緊。係。咁亦都有啲食肆自己去推銷嘅。舊年佢有參加，今年佢自己又諗下啊，不如做一啲我啱啱見到都睇到我哋有啲食肆去推自己嘅，幫襯幾多錢，佢又仲俾好啲嘅消費券啊啲顧客。咁所以呢，就而家我哋都唔止500多間㗎喇，一路都上到近千嘅。咁我哋唔會停嘅，冇一個截止嘅。咁我成日都話，如果下個禮拜四開咗，咁嗰啲有做呢個7月7節排晒隊，咁隔離間冇做嘅，佢就會心一喐就話，嘩，我都要去參與啦，俾佢搲晒啲生意去啦。咁所以喺呢一樣嘢，我相信係會一路會有增加嘅。咁同埋因為始終即係呢個七節唔係一個飲食業普通可以即係、應付到嘅一個節頭，因為我哋根本冇咁嘅利潤嘅。咁所以呢就變咗我哋就喺今次推出嚟，我哋都預咗個反應未必好似舊年咁踴躍。咁同埋舊年呢，其實我哋七月七節係做兩個禮拜，但是呢八月我哋做8折㗎啦，咁啲業界又覺得好啲嘅。咁但今次呢我哋做6個禮拜，因為個電子消費券要8月截到。 咁你正话都讲咧，其实个条件就我哋一就净系做晚市， 嗱、 二咧就系、是、要四人一台，我哋希望即系唔好话压咗张台，咁同埋咧就要四个人客都要打咗一针，咁咧我哋就有个七折俾佢，咁当然唔排除有啲食肆会有第二啲时段都会加入去做。亦都可能有啲食肆咧，星期六、星期日佢覺得人手不足，佢就唔做。咁亦都有啲食肆咧，會係全單係會有七折喺個餐擺度。亦都有啲淨係出啲特價餐，即係七折嘅餐，咁就係好優惠嘅。咁所以我都希望啲聽眾咧去上去我哋個 website， 咁咧就去睇下呢、這個我哋呢個七月七折。有边啲食肆去参与，同埋佢哋所有嗰啲条件会摆晒出嚟噶。同埋入到门口咧，佢哋嗰个座位咧，每人有张厅卡，我哋做俾佢噶。咁佢会写咗佢啲菜式边啲，或者系就系点样做七折。同埋如果佢净系举例有 blackout day， 即系星期六日唔做，咁佢就净系话我哋做一到五嘅啫。咁呢啲冚唪写晒。清清楚楚出嚟嘅。 OK， 但我想知头先你讲到话，有啲客人嘅限制，譬如头先话四人一台啦，亦都要四个人都要打晒针啦。咁如果真系楞咗一个，我当有四个人打晒针，楞咗第五个系冇打嘅，咁又俾唔俾入去有呢啲咁嘅折扣咧？或者四个入边有一个真系冇嘅话，那个餐厅会唔会都酌情俾佢哋又有啲折扣咧？会唔会有啲咁嘅情况？ 我系会觉得我哋饮食业顾客至上嘅咧，咁。即係呢個情形係每個業界會自己去做佢嘅處理。我哋一個咁嘅活動咧，我哋提供唔到一啲執法，因為呢個唔係法例嚟嘅。咁同埋亦都冇法子去同啲食肆，如果食肆有啲食肆覺得需要放寬啲嘅做法，我哋冇意見嘅。我哋唔會話咁樣唔得，但係即係只係希望啲顧客都明白。你喺 A 铺头攞到一啲即系宽松啲嘅做法，唔等于你去 B 铺头又话喂我隔离都得，点解你唔得啊？咁我哋都唔希望引发呢啲事况啦。咁但每个铺头有佢自己去处理啲管理层啊、员工啊去处理佢顾客。佢哋嘅準則嘅，我相信每個管理層都會俾咗指示佢哋。 頭先我聽阿張宇仁就話啲客人可以上網睇翻啦，即係可能唔同鋪頭有唔同嘅優惠啦。即係可能除咗晚市之外，有啲會唔會下午茶都有咧？咁除咗上網睇之外，因為可能都有人覺得比較複雜，會唔會其實個餐廳門口都會貼清咗佢哋就係參加咗呢個計劃嘅？ 有嘅，都有嘅。門口有 detail 寫住七月七折，裏邊每張台。張台我哋都做曬聽卡俾佢哋咧，佢係凍咗出嚟，係好搶眼。咁同埋有個空白嘅，就俾佢寫佢嘅節係乜嘢節咧？咁係咪菜式啊？特別set menu 啊？定係點咧？ 係 整曬出嚟，係唔會走得甩嘅。咁但係我永遠都提啲業界而家咪為顧客最好其實真係上網睇，而家個個都會做呢樣嘢嘅。咁咧就即係睇下每間食肆。佢幾時做呢？咁同埋佢做啲咩菜式呢？如果有特別嘅菜式，我中唔中意食呢啲菜式置入去，無謂坐低咗就發覺係呀，我又要走，又唔係幾好啦，係咪？ 而家你頭先講話食晚市會做呢、這個，係咪即係基本上你參加計劃嘅一啲食肆，基本上全部100%都係晚市係一個基本嘅啦，有呢個折扣嘅時候，咁然後額外就有可能有機會有午餐啊、下午茶。 係啦，但係午餐個個都唔肯做嘅，因為即係喺三四個月前，即係大家個午市，你知而家我哋做到一半嘅台做四個人，咁咧就其實唔係好多台嘅，我哋坐到爆咧都得一半，咁所以喺咁嘅情形之下咧，就個個都覺得夠生意，同埋晏晝啲人食得匆忙啲啊，咁如果你話仲要 check 埋針紙啊 ，check 埋嘢咧，咁係即係啲員工係做唔到嘅，而家我哋係都唔係好夠人去做嘢。咁所以呢個就大家決定晏晝有早大家講咗唔做，但係我唔排除會唔會有啲食肆，例如禮拜六日咁佢唔係喺中環嘅，佢覺得晏晝都冇乜生意嘅，反而佢禮拜六日做埋晏晝咧，嗱、我唔排除有呢個嘅可能性咯。 你哋覺得今次因為你都講到咧個計劃會去到八月底嘅，咁啊希望可以即係同嗰個電子消費券掛到勾啦，啲人攞到錢之後都使啊喺飲食嗰度啦。有冇諗過成個業界嚟講幫到幾多啊？營業額會多到幾多啊？咁 哇！呢個消費券係幫好多，呢個我哋 即係今年自由黨同財政司去爭取呢個電子消費券，我哋覺得消費券本身同電子消費券又有唔同嘅，咁亦都多謝財政司接納咗啦。咁當然而家呢個350億嘅咧，就平時我就分三份嘅，即係旅遊、飲食、零售。咁但係而家因為旅遊都仲係好多未開咗發，咁我相信我哋飲食業咧呢個150到200億，我哋應該係得益到嘅。咁所以我哋希望俾埋咗7折，就去更加吸引佢哋嚟，亦都可以幫到政府嗰5000蚊，可以就差唔多你用曬我食肆呢啲7折嘅咧，就變咗7000蚊添。 嗯，幫到幾多？即係整體業界嚟講，成個營業額會唔會呢兩個月多咗幾多成？有冇評估啊？呢個 我冇去估計，亦都估計唔到呢、這個用咗我哋呢個7月7折又會多咗幾多？ 嗯， 但係整體我講過，而家政府俾你用到6個月啦，我諗當我哋由8、9、10、11、12咁去六個月咁嘅，你啲錢留喺度可以用得嘅話咧，咁分分鐘我覺得即係100多億咧一個月，起碼你照除咧都多20億生意。咁、 okay. 如果你照睇我哋嘅生意咧，呢、這個係多到即係。接近5%到8%嘅生意。 就住整體嗰啲防疫措施啊，即係尋日嗰啲社交距離措施啊，放寬啦。食肆方面就冇特別話放寬到嘅。呢、這個會唔會又即係未必好配合到你哋嚟緊？可能希望多啲市民嚟洗錢啊，多啲人嚟食飯啊，嗰個做法咧，你覺得？因為同埋限聚令亦都繼續維持4個人嘅，呢、這個又點睇咧？ 呢、這個當然我成日都希望政府，亦都喺年半前。我嘅記憶，我第一個行出嚟叫政府要平衡疫情，同埋要平衡個經濟。佢個張弛有度咧，我成日都話你張個快弛啊嘛。咁啊，平衡咧就側埋一邊，就平衡疫情就多過平衡即係、就是、經濟。咁所以呢個我不停咁講，我亦都不停去遊說政府，差唔多係、 okay. 我每日嘅工作。我見到唔同嘅官員，即、就、係、是、都去遊說。希望佢哋放寬，咁但係我都同業界講咧，我有啲擔心咧，官員而家會放寬多啲我哋個 CD 餐，因為呢個就係員工要打針，人客去到 D 餐都要打一部分嘅針，所以而家係可以去到大圍酒席係可以去到180人，15圍嘅12人，咁但係咧倒翻轉咧嗰啲 B 餐4人。去到10點鐘，我都希望佢嗰邊希望放寬，咁呢個仲係革命尚未成功，咁我仍需努力去繼續去游說。 好啊，唔該曬張宇仁，同你傾到呢度，多謝你講到飲食業界推出一啲嘅有關於配合咗疫苗啦嘅優惠計劃嘅，休息一陣先。 股市升定跌，樓盤買定賣，外幣投資邊只好？问一问大师就得啦。 对呢个板块系重新感到兴趣， 穿咗10天线止赚咯。 分析环球财经走向，助你认清市场局势。投资新世代，逢星期六上昼9:20，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现场直播。 1872311，千禧年代。 尋日同大家傾過有關於咧呢個劏房租管嘅一啲嘅修例建議啦，入面咧的提到有啲譬如講到話有強制合約啦，亦都有一個叫做即係租住權啊，優先續租權，就係租客咧有個2+2租完2年嗰個期之後咧，可以係再租多2年嘅。嗱呢一個叫優先續租權嘅嘅嘢咧，如果業主係唔跟去做嘅話咧，係咪會有啲罰則咧？咁，尋日都請咗局長嚟同我哋傾嘅，今日咧再請局長咧喺電話旁邊繼續同我哋傾，會唔會有啲補充咧？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早晨。 早晨啊，蕭樂文。 係就住頭先講嗰個優先續租權嗰個罰則方面咧，即係2+2嗰個啦，係咪都有啲補充啊？呢、這個可以講下同大家。 係啊，因為我哋琴日咧都花咗少少時間咧，係就住續租權。同埋呢，如果嗰個業主係故意啊唔進行維修，意圖逼走租客嗰個罰則呢，正確嗰個安排呢就咁嘅。因為我哋第一就要睇一睇嗰個罪行嘅嚴重性啦。咁另外就係話喺我哋係保護呢個係劏房租客個權益裏面呢，係點樣去彰顯佢嗰個係效能啦。咁所以呢，如果我哋剛才所講嘅係就住續租權，續租權呢 我哋琴日傾就只不過話咧，佢唔提嗰個邀約嘅時候咧，實際上咧就舊有嗰個租約嗰個條款係照跟，不過租金就唔可以加。如果要減咧，就要繼續減。但係如果嗰個業主佢堅持，我用行動啊，即係當然唔係講武力咧。佢譬如話，佢鎖咗嗰個租客個房門，唔俾佢入去啊，令到佢唔能夠係用嗰、那個劏房嘅話咧，咁其實嗰個罰則嗰個水平係非常之高嘅，係講緊咧，如果初犯咧係咧係罰款50万，係監禁12个月嘅。如果佢係再犯嘅話咧，咁就係罰款100万，係監禁3年。嗱、這個咧就係、因為點解咧？續租權係一個法定嗰個規定嚟講，係必然要提供噶嘛。咁如果佢唔做咧，所以基本上咧，我哋係會係好嚴肅去處理嘅。咁至於琴日我哋都傾過，係關於維修嘅工作啦。 係， 譬如話佢係做慢咗，佢係有啲閃失，咁呢啲例外。但係如果佢係故意係因為我想趕走呢、這個劏房租客，我故意唔去維修，甚至佢有啲水電佢所謂叫 cut 咗佢啊，咁呢啲咧個侵擾行為咧，我哋係完全唔能夠接受嘅。咁剛才個罰則咧，亦都係同樣應用嘅。咁呢個係需要講清楚嘅嚇。咁頭先我哋講話，如果佢係續租嘅時候，嗰個業主唔喺嗰個法定嘅時間前，係向嗰個係租客咧提供一個邀約嘅時候咧，實際上我講咗啦，嗰、那個現行嗰個租約，即係首期嗰個租約嗰、那個條款咧係照緊嘅。咁所以基本上咧，喺任何嗰個情況之下咧，嗰、那個劏房租客嗰個係續租權同埋佢個租住保障咧，係受到係一個非常之嚴格嘅守護嘅嚇。 頭先講到維修嗰度咧，因為而家就話如果業主係唔維修保養嗰個屋咧，咁就話即係冇履行到呢一個維修責任嘅話咧，租客係可以俾30日通知佢，就係終止個合約噶嘛。咁但係因為我見到今日有啲報道都話咧，有啲業主就話以往咧啲一般嘅維修咧都係個業主負責曬包曬嘅，咁日後咧可能就會租客咧係自行承擔呢啲費用。嗱，兩個睇法好似有啲矛盾喎。究竟係業主負責啊，定係即係限制一定要業主負責呢啲維修，定係其實可以喺條款嗰度寫明啊，係租客負責嘅咧咁。咁如果係咁樣負責嘅時候，就唔存在話如果業主唔維修間屋，咁租客可以終止嗰個嘅30日通知終止合約嗰樣嘢嘅。係咪可以有個走盞位嘅呢度？ 嗱，呢個基本上咧喺我哋草擬法例嘅時候已經考慮咗㗎啦。第一咧，我哋講緊咧就係話咧喺收費方面咧，其實咧，就只係得幾樣嘢，嗰、那個業主可以收嘅啫。租金啦，分攤嗰個公共嘅費用啦，甚至係話嗰個租客因為某啲嘅情況嚇，佢譬如話破壞咗啲嘢啊，咁於是咧就做一個補償嘅收費之外咧，其實嗰個業主係不能係收取其他費用嘅。咁所以即係話咧，甚至佢收取呢個我哋叫公共費用，水電啊或者一啲係通訊設施嘅公共費用咧，都唔可以超過嗰個係總額嘅。如果係超過或者係收取係超過頭先我哋講嗰個服務嘅種類嘅收費咧，基本上已經係違法㗎啦。咁我哋講嗰個係三級罰款啊，因為有啲朋友有個講法當三級就係其實唔係嘅，係三級罰款。咁咧初犯咧係10000蚊。再犯係罰25000蚊嘅，咁所以喺嗰個係收費嗰度咧係非常之明確嘅 嚇。但局長，你講呢個水電費嗰個大家好易明啦。但係譬如即係我租屋都會面對一個情況，就係我譬如嗰、那個廁所水箱壞咗嘅，咁究竟係個業主一定要負責，定係佢喺個條款度寫明個租客負責嘅時候，就真係個租客要自己俾錢去維修咧？喺新嘅呢啲劏房嘅修訂條例之下，有冇係講得清楚嘅呢、這個？ 講清楚嘅，基本上是由業主負責的，因為點解咧？個業主係要將所有嘅費用，我哋叫做咧，係包含喺個租金裏面嘅。咁唯一容許佢收嘅就係我哋剛才講啦，租金本身啦， okay. 公共費用啦，甚至個租客因為某些嘅情況係有損害嗰個裝置嘅時候咧，佢作出一個係補償嘅費用咧，係可以收嘅。其他嘅就基本上咧，是業主負責的，所以為什麼我們在那個標準的租約的條款裡面呢，很清楚列明呢， 它除了上述的收費之外呢，是不可以再收其他收費。如果它再收其他收費呢，已經是違反我們這個劏房租務管制。 OK、另外我見到星島日報的報導，它就說有些業主因為見到今次、這個的劏房租管呢都沒有一個起始租金的限制，就說想著研究呢是、將個租金一定的時候就定得高一點，高的時間很多，就之後慢慢再回贈回，因為之後你如果是即所謂減回個租給他是沒問題，但不可以是二加二的時候、應該這樣說，在二加二加租的時候呢是有些限制的嘛，譬如要跟回、差股處也有個 15% 的上限，所以他們一加就加了租先，然後之後慢慢減回，怎樣看這個做法呢，會不會是有機會犯法的呢？這個有 其實第一件事呢、我就要在這裡呼籲我們在、住在劏房的市民、這些、我叫做是都是不平等條約啦、最好千萬不要簽，因為點解咧？呢、這個第一係屬於一種咧，就係、是、雖然佢係喺法理上未必係違規，但都係一個虛假嘅陳述嚟嘅。如果佢大家商討而事後所謂嗰啲回購嗰啲咧，如果只係口頭嘅時候咧，佢第日係訴諸法庭嘅時候咧，喺舉證方面咧亦都有困難嘅。咁喺現時我哋推行劏房租務管制咧，最重要就係實際有效。咁、 okay. 所以係劏房嘅租户咧。是不要輕信他講的話、 okay. 因為為什麼呢，他如果收我是4000元， 時間到了、局長跟你談到這裡，麻煩你。好，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8:30由張曼燕報導新聞。港鐵表示，由於有列車在寶林站附近出現設備故障，將軍澳線來往北角站和寶林站以及康城站的行車時間預計需要額外8至10分鐘。現時將軍澳線月台上的乘客較多，候車時間亦會較長，港鐵呼籲乘客為行程預留充裕時間，港鐵職員現正進行搶修工作。政府昨晚7:00起將大角咀中美樓列為受限區域，截至今日凌晨1:00，大約1200名居民接受檢測，沒有發現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已經在今早大約7:00完成強制檢測行動。當局正在受限區域內執法，確認區域內所有人已經接受強制檢測，以檢測人士如果能夠出示陰性檢測結果電話短訊或者佩戴手環，以證明接受強制檢測，可以向人員提供個人資料，經由指定出口離開。另外，政府派人到訪受限區域內大約570戶，當中大約100戶沒有人應門，政府會跟進。英國新增32,548宗新型肺炎，是今年一月下旬以來首次超過32,000宗，累計確診病例超過499萬宗，新增33宗死亡病例，累計超過120,000宗死亡病例。成年人口中超過86%已經接種一劑疫苗，超過64%完成兩劑疫苗接種。由於新增病例增加，部分議員質疑英格蘭地區計劃解封。根據英國政府的計劃，如果疫情發展符合評估標準，英格蘭地區最後階段解封措施將在19號實行。英國政府將在12號確認是否按計劃實施最後階段解封。美國總統拜登對海地總統莫伊茲遇食身亡表示強烈譴責，他對莫伊茲遭遇行刺表示難過，形容行為令人髮指，期望海地第一夫人馬蒂復原。拜登表示海地的局勢令人憂慮。另外，外交消息透露，美國和墨西哥要求聯合國安理會召開緊急會議，討論海地局勢，預料會議閉門進行。日經平均指數報28,273點，跌93點。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3.22美元，卖出1804.05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8，日元110.56，瑞士法郎0.926，加元1.25，人民币6.474，英镑对美元1.38，欧元对美元1.179，澳元对美元0.748，新西兰元对美元0.701。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今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咧先同你讲翻港铁先啊，咁啊港铁嘅将军澳站咧头先出现咗设备故障嘅，咁而家啱啱收到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将军澳线嘅列车服务咧已经逐步回复正常啦。重复多次咧，就系较早前喺将军澳线出现嘅信号故障咧已经系处理好，咁而家将军澳线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将军澳线列车服务咧逐步回复正常。咁讲翻啲交通意外啦，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都好长噶，排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亦都影响到新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挤塞，车龙咧分别去到彩云村同埋飞鹅山道。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新清水湾道落平石啦，龙尾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去到飞鹅山道对出。咁喺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新柳街嘅慢线咧。有坏车，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就系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新柳街嘅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咁较早前青衣西北交汇处上翻去青马大桥嘅支路咧，坏车就拖走咗。咁而家青衣西北交汇处上翻去青马大桥嗰条支路，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排到浙江街；加士居。到过海啦，因为受坏车影响，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排到隔田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北角政府合处。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咁后少少近住狮隧入口嗰段咧，亦都挤塞，车龙排到风力楼对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啦，近住彩虹道。咁喺新界方面，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车龙去到浪翠园三期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接近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生活里面有好多大大小小嘅哲学等待我哋去发掘，无论系几时。我哋都可以在别人的人生哲学里面有所领悟。 他的乜都有金句是： 我是刘小康 Freeman， 我对设计的一个看法就是设计不是讲靓不靓，是讲啱不啱。 逢星期六晚上10点新闻后， 香港电台第一台， 乜都有哲学。 港台电视31节目新阵势。 7月19号起，每晚9点半，东路盛事共融体， 共融第一。奥运开幕之后，每日播放的比赛精华，提供手语传译和英语旁述选择。 另外更有乌刀鱼旁述比赛精华放送，让体育面前人人平等。 奥运七月号手就位 ，Get Set Go！ 港台电视三十一。 2021年7月8日，离港男子澳洲确诊，曾到访14处纳入强制检测。 前年中大冲突，两大专生暴动罪成，押后判刑。 立法会三读通过增加法定假日雇佣修订条例草案。 海地总统莫伊兹家中遇食身亡。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9同大家讲下疫苗方面，由2月26号起开始打疫苗到现在已经130多日了。打科兴又好，打伏必泰又好，打了第一剂疫苗的人现在有247万多人。截至去到昨晚8点的褪回去过去24个钟头，就说有57100人左右是接种了疫苗的。近日咧，啲人都话打针嘅数字咧，打针嘅人咧都多咗。整体呢个表现会点咧？几时先至达到一个所谓疫苗屏障嘅呢一个现象可以做到咧？要几多嘅数字先做到咧？咁嗱，见到有啲国家咧开始喺抗疫嘅策略上面咧都有一啲嘅改变。譬如喺多咗人打疫苗之下咧，有啲就话唔再追求咧一个零确诊嘅局面等等。咁甚至有啲就系撤销所有嘅防疫限制等等。香港又有冇条件咁做呢？如果系做嘅话，几时先可以做到呢？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一齐倾下嘅，有新冠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召集人刘泽星，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刘泽星。喺讲香港成个情况之前咧，我想先问一下，因为见到新加坡方面都有一个比较新嘅进展，就话佢哋咧，其中讲到科兴，佢就有因为等紧科兴药厂嘅一啲关键数据去确定。科興嘅疫苗咧，係咪對譬如 Delta 呢啲變種病毒嘅效力？咁所以就話咧，唔計科興喺佢哋嘅全國疫苗接種人數嘅統計入邊，點睇佢哋呢個決定咧？係咪即係代表佢哋覺得科興對於變種病毒嗰個效力係唔足夠咧？又 其實呢個我相信係即係唔同嘅國家，佢哋大家有希望要求嘅唔同嘅數據啦。咁譬如話，我哋香港嘅之前一路係。最初科興去俾我哋嘅數據，可以睇到係對即係未變種嗰啲係有效啦。咁我哋亦都睇到呢個嘅世衛咧，佢亦都衡量咗佢哋啲數據，都覺得係有效嘅。尤其是嗰啲係嚴重嘅個案啦，同埋死亡嘅個案咁嘅樣。最近我哋都收到科興咧，亦都俾過一啲嘅數據我哋睇咧，係話咧係對呢個嘅。這個變種的病毒呢都是有效，又是尤其是在這些嚴重的個案和死亡的個案那裡。那我相信即我們如果香港就繼續是即用回我們現在一貫我們已經看到的資料啦來到衡量啦，也都是跟回世衛也都是前幾個禮拜出了那個的報告去一路去做啦這樣。 有關於新加坡的方面，其實他們的國家接種計劃就是提供了莫德納和輝瑞的疫苗的。當局在世衛批准緊急用這個科興之後，就6月中起在一些私人的醫療機構，就是私人醫療機構那裡就可以是打這個科興的疫苗的，這個就提醒大家。另外有關於其實新加坡都說即除了而家個最新的講法就係話唔計佢喺全國疫苗接種嘅人數統計之外咧，佢其實咧針對科興咧都係參加某一啲活動啊，或者某一啲場所之前咧，就算打咗科興疫苗咧，都係要唔能夠免除啊，即係要再做一啲嘅測試啊咁樣。這個其實係咪都日後譬如香港都可能有個參考性，就係喺對譬如而家香港有科興有伏必泰，打唔同針嘅人可能都有唔同出入一啲社交。场所有不同的，即可能有些要打针，或者有些又不用打针，或者大家那个的对待会有可能有不同，有没有一个参考性呢？这个有 参考，我哋一定会参考嘅，全世界嘅周围佢哋嘅做法点样做法。咁但系而家我哋暂时香港咧就系未考虑到咧话要唔同嘅针，跟住我哋就会有唔同嘅认可嘅方法，或者系要即系再检查嗰个方法咁嘅样而家。 OK， 嗱，对于成个呢段时间咧，香港近日都話係多咗人係打針嘅，而家講到打咗第一針成247萬啦，咁就佔咗其實12歲或者以上嘅人口咧都成36% 噶。咁点睇呢个数字咧？成个表现上面系咪都比之前你预测嚟讲系呢段时间系快咗啊、急咗？打针嘅人嘅增加嘅比率系多咗咧？ 系啊，都几开心嘅，因为我记得我即系大概五月即系。中月尾到嘅時候咧，都有少少灰心，因為即係我哋嘅接種率係比較低啦咁嘅樣。咁但係好似喺啲跟住嗰六七個禮拜之後咧，就而家我哋都每日都有即係五萬幾六萬，最有時仲多過六萬添。咁如果我哋真係可以 keep 到呢一個咁樣嘅接種率嘅話咧，咁我哋希望啦。咁頭先你都報過啲數目字啦，即係如果我哋香港希望大概七成嘅人去打到呢個疫苗嘅話咧，五百多萬嘅人。即係大概係千多萬劑，咁應該希望喺九月尾啊、十月頭咧，我哋都可以差唔多達到呢一個目標。但係真係要大家一齊去努力啦。 千幾萬劑即係大概幾多人係打咗？ 千幾萬劑咪大概即係五百萬人到，打到啦，一人兩劑嘛嚇。 即係而家去到呢個進度，係咪就可以達到所謂即係疫苗屏障嗰個效用㗎啦？ 疫苗屏障咧，就即係睇下我哋嗰、那個嘅、那個、新冠病毒究竟佢嗰個傳播性係有幾強啊？咁嗰、那個病毒，而嗰個傳播性係越強嘅話咧，我哋嗰個嘅接種率咧就要越高啦嚇。咁、如果係越低，咁就係可以低少少啦。咁我哋一路都係大概話當佢，如果一個人可以傳大概三個到咧，咁我哋就要六至七成，大概七成到嘅人咧，系要接种咗呢个嘅疫苗。咁但系我谂少，即系香港嘅情况，我哋真系要再仔细咁睇一睇咯。我哋好开心啦！如果真系九月尾啊、十月头到，真系大概有七成嘅人接种咗。但系而家咧，我哋睇到咧，刚刚你都讲过嘅，其实系细路哥唔系好多啦。最紧要嘅就系年长嘅人咧，譬如话七十岁以上嘅咧，我哋睇到都系大概。接种率嘅人咧，系大概5%几系打咗一剂嘅疫苗嘅啫。咁呢个好紧要，因为我哋香港即系虽然我哋个疫情唔系话比起世界各地最差，但系我哋睇到我哋香港嘅喺嗰万多人中咗呢个病毒之后咧，即系个死亡个案咧，大部分都系喺一啲嘅年长嘅人士里面啊。咁差唔多系，譬如话讲紧65岁，如果真系中咗呢个病毒，有成差唔多10% 嘅机会咧，系会有呢个嘅死亡。咁所以即系我哋好希望，即系嗰个接种除咗我哋达到70%之外咧，亦都希望咧我哋嘅年长嘅人士咧系多接种，因为最紧要保护嘅就系佢哋。 但所以而家针对长者可能接种率比较低，你觉得仲有冇嘢可以做多啲咧？ 我谂琴日亦都听到你哋自由风嘅节目，亦都讲咧，一啲未接种嘅人都系好担心嗰个疫苗嗰个嘅安全性。我就即系唯有系讲俾大家听嘅，就系真系我哋一路到而家喺全球啦吓，咁多有几十嘅亿嘅人打咗至少一剂嘅疫苗，嗰、那个嘅整体嘅安全性。都是好可以接受的。咁亦都我哋本地香港咧，都係盡量係將我哋嘅大家擔心嘅個案啊，譬如死亡個案啊、中風個案啊、急性呢個冠心病個案啊，都係嗰啲嘅數目字係比較俾大家睇到。尤其是喺年長嘅人咧，係睇唔到係真係增加咗嘅。咁即係希望大家係知道個疫苗係安全啦，但亦都係可以保護到。我哋嘅每一个人，尤其是年长嘅人咯，系啦。 睇而家即系近日多咗人打针嘅趋势啦，但系始终而家就话，譬如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咧，就系话九月底就关闭啦。咁有冇需要延长咧？你觉得喺个实际考虑上面？ 呢个当然即系我哋疫苗顾问委员会，我哋会尽量同我哋嘅两个局系商讨啦。咁但系即系到最后尾正式几时关闭嘅话咧，都系两个局佢哋嘅决定嘅。咁但系有少少嘅好消息嘅就系咧，我哋好多时担心关闭咗就系，譬如话伏必泰，我哋就打唔到啦，因为我哋私家医生就暂时只系打科兴啦。希望啦，因为上个礼拜应该系7月2号啊，复星就系亦都系提咗一啲嘅数字俾我哋，话俾我哋听咧，其实佢哋嗰个嘅伏必泰可以以前。要负70度以下，咁要只可以储存5日，而家咧应该可以2至8度咧 都可以儲存到一個月啦，咁樣。咁我哋都睇到歐洲同美國都已經係即係放鬆咗呢一個嘅即係儲存呢個嘅規限啦。咁我哋香港亦都而家睇緊，就係如果喺呢啲咁嘅二至八度嘅情況之下，嗰個嘅疫苗咪即係穩定。如果希望穩定嘅話咧，希望咧可以即係雖然疫苗接種中心係會可能關閉。我哋亦都可以喺第啲嘅地方啊，或者私家醫生嗰度係讓佢哋係打呢個嘅疫苗。但呢個即係要再睇睇我哋本地嘅數據，應該希望好快就可以公布地俾大家啦。 頭先講到話咧，即係兩至八度可以擺一個月，係講緊嗰啲未稀釋嘅疫苗啊嘛，係嘛？ 未稀釋嘅，未稀釋嘅。 但呢個除咗一個喺診所入邊嘅雪櫃之外，仲有冇其他嘢要配套？定係基本上都冇嘅，即係要一開始如果真係話放寬到伏必泰都可以喺診所打嘅話，就基本上可以準備好。會唔會可能喺人手上，因為都涉及一啲稀釋嘅程序，可能都會有啲即係麻煩啊咁樣等等咧？ 你講都係冇錯㗎，咁當然我哋即係要教翻或者訓練翻，即係嗰個稀釋係點樣做法啦嚇，咁然後跟住稀釋咗之後又點樣儲藏啦，咁亦都我相信私家醫生如果真係要用嘅話咧，都要計翻點樣去稀釋，計翻嗰啲嘅數目字，唔好嘥咗啲藥嗰啲疫苗啊咁樣，亦都有少少係要配套啊，當然啦。 呢個就涉及可能係個診所自己嘅醫生同埋護士點樣喺診所入面做稀釋咯，呢個係咪啊？而話呢啲工序。 這個我諗我哋會暫時即係未傾到喺嗰度，究竟我哋係咪稀釋咗先送去啦，抑或去到嗰度嚟到做稀釋啊？ 但如果要做嘅話，都可以好快。應該你自己有冇話希望即係幾時會可以公布到呢一樣嘢？等大家即係可能個疫苗接種可以繼續落去啊嘛。 呢一刻就講唔到，應該就唔會好耐嘅啦，因為都講嘅美國同埋歐洲都已經係放風咗啦。我哋希望我哋本地嘅數據亦都可以支持到呢個咁樣做法，然後跟住就會同我哋嘅各個方面嘅人士啦，我哋嘅業界係會睇下點樣樣可以做得到。 嗱，觀眾聽眾 我哋都仲有大概兩個月嘅， 係咪？好，觀眾聽眾又點睇咧？頭先講到話如果嚟緊有機會啊，喺即係希望可以好快啦，喺一啲私家診所嗰度，除咗打科興疫苗之外咧，伏必泰嘅疫苗都有機會打到啦。你哋又點樣睇咧？會唔會都方便咗好多咧？或者都呢段時間都即係多一個選擇，多個考慮咁樣咧，未必話趕住要喺即係九月或者之前咧，就喺個中心嗰度打，會唔會有啲咁嘅諗法咧？歡迎打嚟1872311 1872311嘅。另外講到其他好多唔同國家咧嘅一啲防疫政策有啲轉向。剛才都講到話新加坡就話即係清零就有一定嘅困難啦，咁就話都即係與其追求一個叫做零確診咧，不如就用好多其他嘅策略啦，例如就話即係積極追蹤嗰啲確診人士嘅密切接觸者啊等等咁。另外見到譬如英國嗰方面咧都一個就而家就話第四階段嘅解封啦，咁就話即係啲社交距離啊、處所人數上限等等咧都會有放寬啦，亦都係唔再強制啲民眾戴口罩啦等等。呢、這個對於香港嚟講嗰個參考性又有幾大呢？或者見到其他國家係咁樣，咁香港又追求一個即係喺個確診數字比較低嘅情況啦，咁要做翻通關同呢啲地方嘅通關，會唔會都有啲困難呢？ 係不如參考性一定係好大嘅。不過我再補充一句，頭先我哋嗰個嘅疫苗個處理嗰度啦。咁雖然即係我哋可以處理，即係可以擠喺個二至八度，可以擠得耐啲。 Okay, 我哋亦都希望可以做得到。即係我亦都希望，但係我就希望咧，市民唔會因為呢一個咁嘅原因咧，暫時唔去接種呢個疫苗住。希望大家都即係第一嘅可以方便到嘅就係我哋現在嘅疫苗接種中心係簡單。化咗好多啦嚇，即係如果我哋咁樣可以儲藏咁耐嘅話，或者低啲嘅温度，高少少嘅温度，對唔住。咁呢個希望大家唔好因為有機會可能將來亦都可以喺呢個嘅私家醫生嗰度接種咧，就而家唔去做住。我諗最緊要嘅就係我哋真係要建起呢個嘅疫苗屏障啦嚇， 盡快接種疫苗啦。總之大家都嚇好。頭先講到啦，另外嗰、那個。其他國家有啲唔同嘅即係抗疫嘅政策啊，或者個方向啦，呢個點睇咧？又 我諗即係大家都睇到剛剛亦都聽到新聞講啦，譬如尤其是英國啦，雖然英國都已經係做得好好，有成六成幾，差唔多七成嘅人接種過至少一劑嘅疫苗，亦都有唔少嘅人係接種咗兩劑啦。咁大家睇到係開始放鬆。 就已經咧係呢幾一兩個禮拜嗰啲嘅人數接種呢個病毒都係每日都向上升。我好想講嘅就係我哋所謂嘅疫苗屏障咧，就係話俾我哋聽，我哋嗰個控嗰、那個病情可以比較容易控制，唔會傳到去我哋譬如本港全港嘅人。亦都係可以係即係將個如果有，但唔係等於咧冇接種疫苗嘅人咧，係所有人都係全部係安全嘅。冇接種疫苗嘅人咧，都有機會係被呢個嘅病毒係感染，而亦都有機會咧，俾個將個病毒傳染俾第二個未有接種疫苗嘅人。只不過係佢可能佢傳下傳下之後咧，就碰到碰牆啦。咁跟住咧，就唔會再有個傳播鏈一路咁傳播落去。咁而即係未接種疫苗嘅人，亦都會有機會咧，係因為個病毒係有好多嘅併發症啊，或者係頭先講嘅死亡個案啊咁樣。咁所以希望大家咧都真係要接種咯。咁我哋話即係好快脆放鬆曬呢一啲嘅措施咧，我自己個人就覺得係即係我哋應該係要慢慢嚟嘅，因為即係我哋每一日睇到冇乜個案嘅時候咧，個心都安樂啲啊，係咪？但係如果我哋一放鬆咗嗰個個案嘅數目字係向上升嘅話咧，就會真係除咗大家個心唔開心啊，亦都係真係對我哋嘅醫療嘅負荷都會好大。 嗯嗯，好啊，唔该晒刘泽星，同你倾到呢度。刘泽星咧就系新冠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召集人嚟嘅，讲到疫苗咧打疫苗近呢几日嘅进度啦，亦都讲到话伏必泰可能好快有机会咧喺呢一个诊所嗰度咧都打到，因为见到有啲嘅关于储存啦、雪藏方面咧嗰啲嘅限制啊指引咧都系放宽咗嘅咁。今日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1，如果真系有机会喺诊所，而家私家诊所咧都系打科兴疫苗嘅，即系香港嚟讲。咁啊会唔会如果真系可能系打到伏必泰嘅话，你自己又点睇咧？咁欢迎打嚟18723111，18723111嘅。另外咧就请一位嘉宾同我哋一齐倾下，有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医生林伟信，早晨。 系早晨，张文系。 林伟信头先讲到有关于诊所打伏必泰呢一个都可以问一问你嘅，因为咧见到有个调查咧就系病人医护权益协进会，咁佢哋都问到一啲嘅受访者，就话有成76%嘅受访者咧都希望9月之后咧政府可以继续提供伏必泰同埋科兴疫苗啦，咁甚至就话可以喺诊所嗰度咧系打伏必泰嘅，呢、這个佢有个咁嘅意见啦，你自己点睇咧又？ 某程度上都同意嘅，因为我听返即係譬如我自己听有自己病人讲啦，或者其实医生嘅反应啦，就好多人都因为呢个时候係有一啲人未接种，可能係所谓属于疫苗犹豫一个群组呢，佢哋好多时候就都係因为担心自身嗰个身体健康嘅状况，就唔敢打住啦，佢咁讲啦，即係咁，但係就佢哋就唔係代表会唔一定係所谓死硬牌一定唔打嘅，即係可能迟啲都会打嘅，咁变咗佢哋依家未真係諗清楚打唔打或者打邊隻呢，咁就好多時候啲市民都會希望即係較後時間，即係政府就話八九月之後就會嗰個營養中心會關門啦，咁但其實好多人都希望之後都仲有同一時間有兩隻疫苗嘅選擇嘅，咁至於話喺診所打或者喺其他醫院場都同一時候兩隻接種呢，咁呢個就方便到市民啦，咁同埋就好多市民有時都希望呢其實同返自己嘅醫生，即係特別係譬如家庭醫生啊，或者老福診治醫生咧，即係聽咗佢個意見，個諮詢，然後咧就可以係即係幫佢做埋個預約啊，咁樣就有個方便喺度咧。始終嗰、那個市民上面個做嗰個疫苗接種就會比較容易啲，或者係真係會做到件事，就唔需要話翻到屋企再諗一諗，諗幾個星期，可能又擺低咗件事咧，又冇做到個預約咁樣嚇，咁亦都會去幫到呢班所謂疫苗猶豫嘅一個群組嚇，咁啊即係相對嚟講，之前係冇咁積極，咁我哋可以盡量方便佢哋有得揀，同埋盡快打到個疫苗咯。 嗯，但喺診所要做到打伏必泰嗰個嘅困難，或者人手上面嘅配合會唔會都唔係太容易？定係你見到都可以隨時可以做到噶啦都？ 嗱，依個係有啲 要困難要克服嘅嚇。咁、但係所以同意政府喺首階段咧，就唔係暫時未放寬，係先一陣初做呢個復必泰，因為當其時嗰個物流嗰個考慮啦、冷凍鏈嘅考慮啦，或者呢個始終係一個緊急係嘅疫苗，即係需要稀釋啊之類之類。咁、所以就的而且確喺第一個階段未必咁適合。咁但係嚟到呢一刻嚟講咧，因為嗰、那個即係我哋因為衞生防控中心用咗呢個流感疫苗嗰個平台去俾啲醫生註冊做注射伏必泰疫苗啦，咁啊運作咗一段時間，咁暢順咗啦，咁同埋伏必泰疫苗喺歐洲藥管理局嗰度咧，其實佢都已經改咗話喺二至八度嘅雪櫃咧，即係一般我哋私家診所都有用儲存一啲疫苗嘅雪櫃咧，都可以儲存一個月嘅，咁、變咗嗰、那個喺個所謂個物流嗰方面嘅考慮，或者係點樣即係預約啊，嗰、那個彈性就會大咗好多嘅嚇，咁、變咗就相對嚟講就有機會咧係可以私家醫生都可以幫手一齊即係有唔同嘅疫苗去選擇俾市民去接種咁樣咯。 但係雖然佢擺一個月啦，咁但係即係呢啲係一啲未稀釋嘅疫苗啦，要去稀釋都可能涉及一啲唔同嘅人手啊或者訓練啦，呢、這個會唔會都你哋都要考慮多啲咁樣咧？ 要考慮㗎，因為咁當然就係譬如話，我估衞生中心可能如果真係會考慮個做法嘅話咧，咁亦都要同個前線嘅醫護人員要溝通啦，同埋都要譬如話評估係咪所有診所都適合做咧嚇。咁譬如話你從來都冇做過疫苗接種嘅診所，咁可能又要即係個考慮個優先次序要擺低啲啦嚇。咁要可能有一個即係專責嘅即係醫生或者護士去跟進呢個疫苗嘅事情嘅。咁唔係話做唔到嘅嚇，不如你話輕式啊呢啲啊，全部其實就即係一般嘅診所其實係有能力做到嘅嚇。 好啊，嗱林偉信，我哋九點鐘之後咧繼續揾你傾多一陣啊，轉頭翻嚟再打俾你。好，林偉信咧就係、是。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医生嚟嘅，今日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潘洁平同刘国华。 首先睇信报报道，九名港独组织光城者成员涉嫌策划恐袭，星期一被警方国安处拘捕。浸会大学寻日证实一名大学职员涉案，现时已经停职。警方持搜查令进入石门校园搜集资料，被捕者当中三名中学生被控串谋恐怖活动罪，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被禁保释，另外六个人就获准保释。政务司司长李家超指出，事件反映恐怖活动有在香港滋生的迹象，批评发表淡化恐怖活动言论的人是千古罪人。这个是信报报道。 明報報導，明報接獲匿名投訴，指入境處處長歐家宏、海關關長鄧以海三月初同某國企高層在灣仔一個高級私人會所聚餐的時候，涉嫌違反限聚令被票控。該飯局中有人涉及一宗強姦案，警方證實拘捕一名男子，已經落案起訴他企圖強姦，亦都證實調查期間曾經向灣仔一餐飲業務處所發出九張限聚令告票。據了解，聚餐同強姦案發生地點不同，至於被票控違反限聚的人是否涉及兩紀律部隊首長，海關表示沒有補充，入境處就沒有回覆。有紀律部隊高層回覆查詢的時候形容事件敏感，不願透露。明報再向警方追問事件，警方說沒有補充。是明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全體區議員將會在本月宣誓效忠。據了解，政府短期會去信區議員展開程序，預料230名民主派議員將會被取消資格，並且追討上任至今的薪津，每人涉及100萬。政府去信之前，已經辭職的人士就可以免被追薪津。經濟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劏房租管草案出爐，未有將首份租約的起始租金設限，不少劏房業主已經構思不同策略應對。有業主透露，正研究在訂立首份租約的時候，預先將租金大幅提高於市價水平，再向租客提供回贈，並且以按年遞減回贈優惠，變相加租，以此做法避過租管。有法律顧問指出，一般回贈不會寫入正式租約，因此沒有法律效力，提醒租客要謹慎考慮。 星島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本港新型肺炎疫情有緩和之勢，維期兩個星期的防疫措施昨日午夜屆滿，港府公布最新的防疫安排，大部分現行社交距離措施將會繼續維持去到本月21日，不過室內場所獲得放寬，例如是電影院、表演場所、博物館、公眾溜冰場、體育處所和泳池的觀眾席可以容納人數上限就獲得放寬去到 85%。 有專家認為，雖然部分國家放棄清零路線，並且因為接種率高陸續是取消防疫措施，但是香港未有條件跟隨。東方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一名52歲的男子上個月離開香港之前檢測呈陰性，五日之後在澳洲墨爾本驗出陽性，確診感染 Delta 變種病毒。患者住在大角咀，而上個月確診感染 Delta 變種病毒的香港航空南地勤，他同住的父親亦都在大角咀五金鋪工作。被問到地勤的父親和澳洲通報個案有沒有關聯，衛生防護中心說正繼續和澳洲衛生當局跟進個案，並且做流行病學調查。政府專家顧問許樹昌表示，目前未能夠判斷男子感染源頭，不排除社區仍然有隱形傳播鏈。在明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經濟日報》的社評說，本港連續30日本地清零，但是政府決定延續大部分限制兩個星期，本港只要能夠一直保持零確診，即有望同內地和澳門恢復通關。不過社評說，隨之而來的人流消費力對經濟復甦的重要性，絕非港府再大幅放寬任何營運限制所能夠比擬，太早解禁風險不少，當局今後要繼續審慎設限。經濟日報社評。 文匯報的社評說，廣東省近日公布粵港澳大灣區9000多個事業單位編制職位面向港澳應屆畢業生開放，社評指便利港澳青年在大灣區發展的政策措施陸續有來，政策落實的力度越來越大，港青要積極裝備自己，擁抱國家機遇，特區政府亦都要做好服務和宣傳，幫助更多港青展翅灣區大舞台。文匯報社評。 《東方日報》政論就說，港區國安法生效之後，黑暴由明轉暗，近日恐襲案湧現，特區能否由亂入治正值關鍵時期，只要港府稍有鬆懈，黑暴必然乘勢再起，中央重用警察出身的人士擔任港府高層。政論指，所謂的武進民退、警察治港，其實和治亂世用重典是同一道理，在亂世之中絕對需要。《東方日報》政論。 《星島日報》社論說，石油輸出國組織和盟友爆發內控，導致增產會議流會，美國紐約期油價格一度觸及6年高位。社論指，在美國等不斷印鈔刺激經濟下，資金過度泛濫，熱錢炒賣石油，造成全球通脹壓力，全球可能要面對更壞的滯脹，即是經濟不景和高通脹同時夾擊。《星島日報》社論。 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啦，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天马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就近住北架山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喺狮隧入口啊。咁重复多次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去荃湾咧就只系近住北架山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去狮隧入口。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新柳街慢线的坏车拖走了，现在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新柳街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就在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咁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啦，车龙咧就断断续续咁排到去博康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排到去东港中心，咁反方向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落翻渣华道咧就挤塞，龙尾排到海丰园。在九龙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繁忙，排到去彩虹道。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在九龙医院。在新界屯门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黎围。 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进景园。咁再提一提大家啦，喺宝林站附近出现故障嘅列车咧，已经被移离咗行车线。咁将军澳线嘅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六安酮即系 K 仔，佢会 KO 你个脑，令你上瘾、出现幻觉、焦虑同抑郁，乜嘢都惊。K 仔仲会 KO 埋你个膀胱，导致膀胱萎缩，令你忍唔到，成日去厕所。受毒品问题困扰，唔好犹豫，即刻打186186，或者用 WhatsApp、微信发短信到98186186求助。咪俾 K 仔 KO 你。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红茶馆酒店清洁工确诊，房入边环境样本有两个呈阳性。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 检测到阳性的话，某程度上都反映未必是有跟足指引。按照卫生防护中心指引，以稀释漂白水消毒病毒应该就是受破坏了。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1年7月8日，离港男子澳洲确诊，曾到访14处纳入强制检测。 前年中大冲突，两大专生暴动罪成，押后判刑。 立法会三读通过增加法定假日雇佣修订条例草案。 海地总统莫伊兹家中遇食身亡。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香港嚟讲咧，就连续30日嘅本地零感染啦。咁啊，寻日就录得一宗咧，系希列翻嚟香港嘅确诊个案啦。卫生防护中心咧，不过就接到另一样嘢，就系话喺澳洲当局嘅通知，有一个嘅52岁嘅香港男人啦，就喺上个礼拜日咧系去到墨尔本嘅。咁啊，两日之后咧就系验出系带有 Delta 嘅变种病毒啦。咁佢离开香港之前咧住嘅喺大角咀嘅中美楼，就寻晚七点啊，就系、是。是被围封噶啦，咁就安排一啲居民咧系要做强制检测嘅，咁啊就话截至今日凌晨1点，咁啊1200个嘅居民咧系大约系呢批居民咧就已经系接受晒检测啦，就冇发现咧确诊个案，咁就喺今朝7点咧系完成成个嘅。强制检测嘅行动嘅，咁另外咧，同大家头先都讲到有关于咧喺私家诊所啦，系咪可以打到伏必泰咧？见到有调查都有唔少嘅受访者都希望咧，可以喺9月之后政府可以继续系提供伏必泰同埋科兴疫苗啦，甚至喺诊所嗰度都可以打到伏必泰嘅。喺储存方面啊，而家就话喺嗰啲一般嘅药物雪柜啊，即系2度至到8度嗰啲嘅储存咧，原本话系5日嘅，咁而家都复星嗰方面咧都。话系可以去到成一个月嘅，呢、这个放宽对于喺诊所打伏必泰个帮助有几大咧？咁啊，继续咧系请嚟一位嘅嘉宾同我哋一齐倾嘅。头先又同阿林伟信医生倾嘅，继续同佢倾。有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医生林伟信， 系 ，hello， 系头先又讲到一啲人手啊、稀释啊嗰啲问题啦，我都想了解下，其实系科兴又好，伏必泰又好，譬如你哋要攞货啊，即系所谓即系攞啲疫苗喺你哋嗰个诊所度咧，系咪都要涉及你哋嘅人手，或者呢个嘅运输嘅过程，其实系咪都有啲嘢要克服噶技术上？ 其实喺开头开始呢个计划嘅时候咧，咁卫生防护中心就用咗一个即系我哋嗰个流感疫苗嗰个平台啦，咁啊叫私家医生做一个登记啦，咁就好似咁讲可以用攞货啦，即系咁讲，即系攞啲疫苗翻嚟，咁啊即系为自己病或者市民接种咁样啦。咁就喺开头嘅阶段咧，的而且确咧系有少少即系甩碌嘅，有少少即系譬如攞货嗰个程序上面，大家又唔系咁熟悉啦。可以攞到几多又可能。当即系初阶段又可能未系咁磨合得好好啦，咁啊的而且确系有啲未运作唔畅顺，咁但系就开始咗几个月之后，就慢慢就会开始好啲，大家了解咗个程序上面，咁始终因为过往都大家都未试过做一啲咁大型嘅，即系甚至流感疫苗嗰、那个即系接种，可能佢都冇呢次咁大型，咁所以都系。 第一次去做咁啊，但系就依家就相对嚟讲就畅顺咗噶啦。 但我想知咯，即系伏必泰攞货啦，即系叫做攞啲疫苗去诊所啦。如果同科兴要运啲疫苗去诊所，嗰成个运输嘅过程流程喺技术上运嘅有冇啲咩唔同嘅，或者个难度上面有冇唔同嘅？ 其实个难度最主要就本身嗰个运送理论上就应该个分别就不大，因为你譬如依家嗰个做法，伏必泰疫苗都喺机场嗰、那个。即係負70度嗰個冷藏，咁就將嗰個疫苗就送去啲疫苗接種中心嗰度啦。咁當然佢其中一個有幾個關鍵就係話因為佢要稀釋啦，稀釋之後即係6個鐘之後要打啦。咁同埋啱啱講過2至8度，如果即係政府係考慮即係批准呢個做法嘅話咧，即係擺山上嚟嗰個做法咧，咁亦都要考慮係譬如話攞幾多啊，咁亦都有個登記嘅制度啊，即係確保因為兩樣嘢咧，第一就唔會做錯啦，唔會即係中斷咗冷凍鏈啦，同埋唔可以嘥咗啲疫苗嘅。即係雖然我哋香港過有段時間直頭係可能係啲疫苗用唔曬嘅，咁但係我哋喺個診所接種都一定嘅大前提都唔可以，即係每一針疫苗都盡量唔好嘥啦。咁所以就一定嗰、那個譬如醫生攞幾多疫苗啊，點樣去每日嘅稀釋嘅因為一稀釋就講緊係錄劑嘅啦，咁所以一定有個預約嘅制度，自己要安排好先得嘅嚇。呢、這個就同以往就有啲唔同啦，咁樣。 嗱，另外都想問一下阿林醫生咧，有關於呢一個嘅社交距離措施，尋日就話政府都話係維持大部分嘅社交距離措施嘅，不過喺有一啲處所咧都放寬一啲嘅，譬如一啲娛樂場所啦、電影院、表演場所、博物館等等嗰啲人數上限咧，就話會放寬到佢個處所嘅通常容納量或者座位數目嘅85%啦，咁啊，亦都话可以连续即系可以六张凳咁样去坐啦，咁另外譬如溜冰场啊、体育处所、泳池啊嗰啲观众席咧，都可以容纳人数上限去到又系座位数目嘅85%啦。咁另外喺一啲室内嘅体育处所咧，就系佢哋嘅个别部分嘅所有员工同埋用家啦，打晒疫苗嘅话咧，都可以喺运动嗰阵咧系豁免戴口罩嘅。呢一个放宽，你觉得即系个幅度够唔够啦？或者而家其实个限聚令都系维持四个人噶嘛？有冇需要或者可以系有放宽到嘅空间咧？又点睇呢个？ 我估其实就香港个疫情咧三个因素啦，即系第一就我哋到底可唔可以防止到一啲输入个案，特别系一啲变种病毒，特别系 Delta 病毒株啦。咁因为我哋知道 Delta 病毒株嗰个传播力系即系明显系高于之前嗰啲其他嘅病毒株啦吓。第二个因素就系啱啱你讲紧呢啲嘅即系非阳咪干预措施，即系包括啲社交距离嘅限制啊、限聚啊，或者即系个别处所嘅限制啦。第三就疫苗接种个比率啦吓。咁其实即系头两个因素，其实随住时间咧，即系都冇可能話完全可以阻止到一啲輸入個案嘅，咁我哋以往經驗都知道啦，即係總會有機會係有啲輸入個案係流入社區嘅，即係無論啱啱你提及嗰、那個喺啱啱去咗澳洲先確診啦，或者早前嗰個嘅酒店嘅清潔工人，大家知道，就算冇直接接觸，原來都係有機會係感染到輸入病毒。咁如果唔好彩個病毒已經可能流入社區嘅嚇，咁第二就嗰啲啱啱講啲社交限制呢啲唔多唔少，即係隨住時間點都一定要放。咁所以个关键就係嗰个疫苗接种嘅比率啦。咁我哋依家慢慢咁上升緊啦。咁所以应该我估係虽然我哋嗰个目标就希望做到七成啦。咁但如果我哋所有即係、就是、去到七成先将所有嘢同一时间放宽嘅话呢，咁可能大家都未必捱到个时间。咁所以都係慢慢咁样逐步咁放宽，都某程度上係都係合理嘅。咁但就要小心 Delta 病毒呢个因素囉。因为你见到喺世界唔同各地，即係 Delta 病毒一即係入咗去个社区之后呢，嗰、那个即係疫情就会即係反弹得好快。即係你睇到英国或者其他东南亚国家都係啦。我哋講緊係可能係兩個星期左右咁上下時間咧，確診數字差唔多，即係上升一倍嘅嚇。咁呢個係要非常非常之小心嘅。即係我哋如果即係嗰個疫苗接種比率咧，即係唔係話繼續咁即係速度要反，即係盡量接近七成嘅話咧，咁就隨時有機會係反彈嘅。 OK， 好啊，咁唔該曬林偉信，同你傾到呢度。林偉信咧就係感染及傳染病專科醫生嚟嘅，同我哋講到頭先一啲疫苗啦，譬如係咪話真係可以喺私家診所度打咧？而家都係話可以喺技術上睇下可唔可以配套到啦。不過呢個最終都要睇翻政府嗰個嘅公布嘅。繼續聽下大家嘅電話先，歡迎打嚟1872311啊！有張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早晨，张女士。 是早晨，早晨， 听到 是主持是这样的。咁我就已经接种了两剂的科兴噶啦，喺呢个七月三号已经是第二次，咁就打完之后都 OK， 冇乜嘢。不过最主要一样嘢咧，我都想即系当系呼吁一下咧、我身边识嘅人，就算甚至乎楼下嘅管理员，都仲有人可以讲话唔想打，咁佢哋话唔想做白老鼠，我听完之后吓，咁呢个系你嘅公民责任，同埋即系你都唔好。惹到俾其他人，或者都要保障自己啦。咁、但係我就覺得係咪社會嗰個政府嘅宣傳嗰方面呢，即係唔好話我哋想講一講，即係嗰啲保安員呢啲咁嘅角，即係呢啲咁嘅職位呢，係應該全面都要接種囉、如果唔係佢惹到我哋係成座大廈，好似而家過往琴日嗰啲咁啦，又係去檢測，咁我哋打咗嗰啲，咁對我哋好似有少少唔公平同埋唔方便囉、 你有冇聽到佢哋有啲考慮係咪自己都有啲長期病呀、一啲身體 病？佢冇㗎，佢仲好後生，但係呢我就覺得有少少聽落我哋啲朋友 share， 咁我哋覺得有啲自私囉。咁你冇理由話我唔打呀、我唔想做白老鼠呀、咁你係做咩工作、你係做保安㗎嘛，咁你惹曬俾其他嘅居民，咁我覺得呢一個嘅思維真係確實政府需要去做翻啲嘢，就話勒令係要佢哋必須要打咯。 OK， 好啊，唔該曬張女士啊，仲有係陳先生打上嚟，早晨陳生。 系早晨，肖立文你好。 系你好，先讲。 我想讲嗰、那个即系七折食肆嗰度咧，咁佢话即系要打晒四针啦。咁即系我觉得佢会造成一个， 即系你讲四个客每人打晒针系嘛？ 要打晒針 就 七折啊嘛，咁因為好多即係因為個身體嘅理由啊，未必打到個針噶嘛，咁咪未用唔到呢個服務咯，咁變相咧會造成一個分化，同埋咧有可能係一個殘疾歧視嗰個問題出現咗嘅喎，可能會司法覆核嗰方面喎，即係好心做壞事咯，即係希望即係。公平一啲啦，即係有啲人真係打唔到長期病患或者藥物敏感嗰啲，咁可唔可以去考慮一下，或者有醫生證明嗱呢啲人士係唔能夠打到呢啲針嘅，咁仍然都比較七折佢，咁就比較 fair 到咯。即係咁，如果你咁樣去就分化咗，即係啲人就唔開心，索性唔幫襯你咯。同埋另外就話回應頭先嗰位女士話，即係啲保安所要一切全部都要打曬針，咁我覺得佢講呢個咧，即係。一支針冇兩頭嚟嘅，咁有啲人真係打唔到噶嘛？你知有啲保安咧，佢做到六十幾歲啊、七十歲，佢都依然繼續可以做噶嘛？咁佢有長期病患啊、三高啊各方面，佢都會諮詢咗醫生話唔適合打就唔打噶啦。佢唔係話我做保安，我唔承受責任或者我自私。咁你一支竹竿唔可以扮曬一船人嘅，希望即係。唔好造成咁个为咗疫苗分化咗香港全部嘅市民咯吓。 好啊，唔该晒陈生。头先讲到呢个七月七节咧，都有一啲嘅限制嘅。头先同阿张宇仁访问，佢都话，譬如四个人一台啦，咁同埋啲即系每个人咧系入去嗰阵咧，都系要打咗至少一支嘅新冠疫苗啦。呢个补充翻先。仲有伍女士打上嚟，早晨。 啊，早晨啊，阿主持。 系你好。 咁咧，我系一位严重智障。自閉人士的家人嚟嘅，咁咧佢當然係住喺院舍嘅，咁住喺院舍嘅期間咧，咁因為嗰、那個簽發嗰、那個打疫苗嘅咧嗰個時間咧，就因為我想經過醫生嘅評估之後，適唔適合佢打，但係評估之後咧，咁就即係過咗嗰個時段啦，嗰啲即係醫生可以嚟外展到院舍度打嘅嚇，咁我就考慮到啦，既然咧我哋嘅其他嗰啲舍友打得都個反應好好，咁我就想帶我個家人去打啦，咁我就去東涌嗰個社區護堂度問。咁第一件事咧，就係話唔戴口罩就唔准入嚟。咁即係你都知道自閉人自閉症啊、智障啊啦，肯定就係有好大嘅抗拒啦。第二咧，佢就話你帶佢嚟打咧，就好影響其他嘅人打針嘅人士嘅。 呢個係中心嘅職員講嘅。 這個東涌社區會堂裏面的主管跟我說的，他說我第一我明白不戴口罩不入得來啦，即很多醫院啊其他都不得，都是有這個問題的。第二就說不准即會影響其他人士的。那我呢就我都很奇怪啦，那他不是人來的嗎？佢都可以即係佢有嗰、那個有個機會係去接種呢疫苗啦。咁最離譜一樣咧，就係話咧， 佢話既然咧佢都係住院舍啦，唔打疫苗啊，亦都佢亦都都冇問題啦，橫掂佢亦都唔可以出嚟嘅咯，即係叫做即係外出嘅機會好唔好啦？咁咧佢話咁好啊，我都聽咗之後，佢話好啊，我話你有乜嘢可以俾啲建議我咧？佢話你咧不如你去私家醫生嗰度打啦。我話私家醫生淨係打得科興嘅啫，我自己想打復必泰喎。咁啊你咁即係最主要就科興，你打完你都係冇嗰個抗體喺度，咁我當然係有啲疑問啦。咁嗱，既然咧 都有抗體，不過可能研究就話可能同復必泰比低一啲咁樣咯。 係啦，咁即係最主要就係話我哋嘅院舍度係曾嗰啲我哋啲舍友係打咗復必泰係有唔會係有不良嘅反應嘛，所以我只有信心啫，因為始終佢哋係唔識表達痛楚啊，其他唔舒服嘅地方嘛。咁而家我聽到主持你就頭先訪問啦，私家醫生咧將會有可以打復必泰咧，係 可能啦，睇下會唔會即係再進一步嘅消息啦。不過就未確認嘅呢個都嚇。 系啦，咁我都希望咧，社區人士咧，即係唔好咁對待我哋啲嚴重戰障殘疾人士啦，嚇、即係佢哋都係人嚟噶，咁我哋都希望我哋做家人嘅即係大家都去保護大家，咁咧就即係唔好講啲咁嘅説話咧，好傷我哋嘅心咯，係、 要帶佢哋出街去打針，其實係咪都好困難？因為頭先聽你講話口罩，佢哋都未必戴啊嘛，係嘛？ 真係，即係多謝主持你俾多個機會我，帶佢。任何去任何嘅即係好似復診咧，佢已經係拒諸門外噶啦。佢話一定唔俾你入嚟噶啦。咁、我哋已經係真係非常之困難帶佢復診，唔好話帶佢即係外出啦。外出更加係好多人嘅，即係會有啲誤解啦。咁、希望社會人士或者醫護人士咧多啲包容咧，可唔可以改善一下佢哋嘅睇法咯？ 好啊，唔該曬吳女士，唔該曬你。咁啊，仲有陳女士打上嚟喎，早晨。 喂， 陳女士， 係我係咪？ 係啊係啊係，聽到，請講。 陳女士，咁咧，我爸爸同埋媽媽咧都係喺同一間院舍嗰度住嘅。咁咧，我話比較差嘅，即 係陳女士，你嗰個電話好似收得唔係咁好啊？你嗰度係咪用緊手提電話，或者行咗去一啲角落頭咁樣？ 咁而家 而家 OK 可以係，請講嚇。 好，咁我繼續講啦。咁我媽媽咧就比較弱啲嘅，但係我爸爸咧就識行識走，但係佢又腦退化。咁咧我就好想爸爸咧可以接種疫苗啦。咁而家係放寬咗，即係嗰個指引就係話除非你好弱，又或者係插胃喉咁就唔適合接種咁啦。咁我就好希望咧可以有第二轉有疫苗外展隊可以去睇下爸爸可唔可以符合資格，因為第一次咧咁佢就姑娘話翻俾我聽，就係話爸爸三高，就醫生就話唔好啦咁、姑娘咁講啦。咁咧嗱，我之前睇媒體咧，即係話疫苗外展隊咧，淨係得一個醫生一個姑娘啫。咁即係我就擔心，就唔知幾時先至能夠可以再即係復檢俾我爸爸打到咧咁樣樣。咁而且即係我都係想打爸爸打到復必泰噶嘛，又唔知佢供應期會唔會停咁。 好啊，唔該曬阿陳女士，即係講到話爸爸喺院舍嗰度，睇下可唔可以。疫苗外展隊都可以有第二轉啊，或者可以即係盡快擴大到去唔同嘅院舍啦。呢個陳女士嘅睇法嚟嘅，多謝你。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點半，由張曼燕報導新聞。政府昨晚七點起將大角咀中美樓列為受限區域，截至今日凌晨一點，大約1200名居民接受檢測，冇發現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已經在今早大約七點完成強制檢測行動。當局正在受限區域內執法，確認區域內所有人已經接受強制檢測。以檢測人士如果能夠出示陰性檢測結果電話短訊，或者佩戴手環，以證明接受強制檢測，可以向人員提供個人資料，經由指定出口離開。另外，政府派人到訪受限區域內大約570戶，當中大約100戶沒人應門，政府會跟進。 港鐵有列車一度在寶林站附近出現設備故障，港鐵在早上大約八點半表示，列車服務已經逐步回復正常。在早上大約八點多，港鐵一度表示因為有關故障影響將軍澳線來往北角站和寶林站以及康城站的行車時間，港鐵職員進行搶修工作，期間將軍澳站內逼滿乘客，服務現時已經逐步回復正常。南韓新增1275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較前一日增加63宗，連續兩日新增超過1200宗，亦創下去年1月20日當地出現首宗確診個案以來的單日新高，另外再多一名患者死亡。另外，日本傳媒報道，日本政府基本決定再次向東京都發布新冠疫情緊急事態宣言，如果落實將會是疫情爆發以來第四次，預計實施期限到8月22日，意味東京奧運極可能在緊急事態宣言下開幕和閉幕，政府聽取專家意見之後會有正式決定。美国迈阿密市郊住宅大厦局部倒冧事故，迈阿密戴德园园长卡雅宣布搜救生还者的行动结束，至今证实54人死亡，86人失踪。事故至今已经大约两星期，卡雅形容结束搜救生还者是极其困难的决定，但已经用尽一切方法搜救。現場工作改以恢復為主。這座12層高的住宅大樓9月24日凌晨突然局部倒塌，由於擔心風暴吹襲增加搜救風險，當局日前再以爆破方式拆卸大廈餘下部分，至今仍未清楚大廈局部倒塌的原因。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今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843点，跌113点，成交金额1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54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95点，升5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38元，跌10.5；康诺亚系新上市报72.05元，美团279.4跌6.6；港交所499元，升8元；阿里巴巴202.6跌3.6。中远海控是16.9跌了5.6，阿里巴巴是202.6跌3.2，药明生物138.7升4.2，招商银行63.25跌1.25，友邦保险96.45跌5.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9，日元10.5，瑞士法郎0.926，加元1.251，人民币6.475，英镑对美元1.379，欧元对美元1.179，澳元对美元0.747，新西兰元对美元0.7。日经平均指数报28227点，跌138点。港金现价报1672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0.01美元，卖出1800.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同埋两架坏车啦。先讲咧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黄珠路咧落翻屯门公路挤塞，车龙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咁另一边咧青云路上翻去黄珠路亦都挤塞，车龙排到去青云轻铁站对出。重复多次咧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主要影响到黄珠路啦。黄珠路落翻去屯门公路挤塞，咁车龙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门居，青云路上翻去黄珠路亦都受到影响，车龙排到去青云轻铁站对出。咁喺九龙湾嘅启福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显学油站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启福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显学油站一带咧比较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瑞丰花园嘅快线就有坏车，车龙排到去新田围村。重复多次咧，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瑞丰花园嘅快线有坏车，咁车龙去到新田围村。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嘅慢线都有坏车，车龙排到去北角政府合署对出。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嘅慢线有坏车，车龙排到去北角政府合署。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渣华道嗰条支路咧，亦都车多，排到海丰园。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车龙咧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去到窝打老道。咁喺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嗰段咧仲系慢车，车龙排到去福亨村。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石湖围嗰段咧比较慢车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好啦，咁啊，守啊，刘晴啊，上半场啊踢得唔错噶，啊呢个时候咧要换出一位球员，哎呀，受咗伤嘅何铿要换出啊，几廿岁又唔好咁搏啦。 咦，场边有个后生仔喺度热紧身，边个嚟噶？ 啊，熟口熟面啦，一号仔，边个嚟嘅咧？大只咗唔少啊，留长头发添啊。咁啊，事不宜迟啊，下半场正式开播。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八至十，刘伟恒、 梁礼勤， 仲有我阿一。 手下留情， 2021年7月8日，离港男子澳洲确诊，曾到访14处纳入强制检测。 前年中大冲突，两大专生暴动罪成，押后判刑。 立法会三读通过增加法定假日雇佣修订条例草案。 海地总统莫伊兹家中遇食身亡。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在疫情相对缓和啲之下啦，见到大家都会谂啊，几时可以通翻关咧？同内地方面咁啊，见到特首林郑月娥咧喺今个月初嗰阵咧就话政府咧已经系同港澳办咧商讨紧通关嘅问题，咁亦都话中央系要求特区政府咧系提交详细嘅报告，咁希望咧系稍后有进展嘅。咁亦都早前咧都讲到喺早两日咧就再有一个讲法，就系话已经系梳理紧相关嘅报告咧，系交俾中央。 咁見到咧就話香港01咧個嘅消息嘅報導，咁就話香港政府咧係向中央呈交嘅報告已經準備得七七八八啦，咁啊應該呢幾日咧日內啊就話會係呈交俾中央嘅。咁其實咧即係要通翻關嘅時候有啲乜嘢嘅配套咧？而家係咪有條件令到即係內地同香港可以做到通關咧？可以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嘅。有行政會議成員，亦都係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早晨。 早晨啊，小林啊。 早晨，黄国健，讲下而家嗰个嘅报告啦，咁啊啲消息就话已经准备得七七八八，准备交噶啦，咁你自己预计其实要通翻关系咪都即系都睇到系差唔多时间噶啦，或者个条件啊系咪都喺度噶啦？ 我哋当然系好多人都希望能够越快越好啦，通关。咁但系其实通关呢样嘢咧，我睇落去咧，香港系相当处于被动嘅地位嘅。 嗯， 因为开唔开关呢样嘢咧，其实就系中央嗰边去定啦。 嗯， 咁就据知咧，应该系啲卫生部门咧就系好谨慎，同埋即系嗰个态度唔系即系唔想咁轻易开翻，因为佢惊可能一开会如果引入咗一啲譬如变种嘅病毒啊，会。影响而家佢里边嗰个叫做相对稳定嘅一个状态啦。 咁所以要再做啲咩先至可以即系符合到，譬如一啲即系省政府嘅条件，广东省方面咁样，咁就更加容易令到即系通关嗰方面个成数高啲咧？又 其实呢度先系头痛嘅嘢，因为佢系冇一个好明确嘅开出嚟嘅条件去啊，你要符合乜乜乜乜。咁就大家可以开通关啦。咁之前曾经就有传闻呢，就话如果你14日之内都冇本地确诊个案，咁啱尾你又话28日冇确诊个案，咁就可以考虑通关。咁但係其实而家香港嗰个疫情呢係已经接近呢个状态㗎。咁但係似乎在这个方面又没有一个很明确说啊可以了，可以开始商谈通关了这样的。 因为我见到譬如香港另一个报道呢，就说他即个报道那里讲到呢，就说广东省呢开出的条件比较审慎啦，咁就说除了即首阶段是必然要设的入境人数限制啦，咁接种疫苗同埋检测抗体之外呢，都要是同内地健康码有一定程度上面的接轨安排，这个是即个报道的消息咁讲的。这个你即你自己评估啊，你自己估计啦，是不是都是一些要做到的条件呢？又要做到这些譬如讲到内地健康码的接轨安排，在技术上又其实准备好未呢？以你了解。 他们即大家怎样具体去谈呢，其实我们都是不知道的。不过问题就是现在开出来这些表面報道的條件呢，其實應該是都要符合的。咁健康碼嗰方面，我覺得又唔係好複雜嘅嘢嚟嘅。其實係一個即係啲 apps 嘅應用啊，大家點樣互通啊嗰類嘢嚟嘅啫。咁但係我相信最重要一樣嘅而家就係有嗰種開關嘅意願。我覺得香港當然有啦。咁但係就係我哋旁邊嘅隔離左右嘅鄰舍，佢哋點諗呢？而家最簡單，就算係澳門，其實佢都係要睇內地頭嘅。佢唔敢同香港即係我預早同你通咗關先啦。因為佢而家佢同中山啊、珠海嗰邊咧係通咗噶嘛。佢驚同香港一通咧，有一兩個個案嘅時候，嗰邊刪咗佢咧，可能佢覺得得不償失，所以佢都唔敢咁輕易答应啦。 所以其实除了头先讲嗰啲条件之外，其实真系要增加，譬如澳门又好，广东省又好，即系可以通翻关嗰个信心，其实系咪都系翻翻去又系打疫苗咧？即系打疫苗嘅比率嘅人数多，咁就易啲去倾咁样。 啊，呢个就当然系一个先决条件嚟嘅。我相信打疫苗呢样嘢咧，唔单止系香港嘅疫苗嗰、那个。打疫苗的比例要高，內地嗰個打疫苗佢都要達到佢嘅標準，佢先至肯通嘅，因為佢如果內地嗰個疫苗達到標準，佢自己有信心啦嘛。 咁有信心嘅時候咧，就去再傾通關就會容易啲啦。咁、香港人而家我就覺得，即係大家可能運到都有啲煩躁添啊，因為邊度都唔去得。咁咁嘅狀況之下，大家都好希望快啲通翻嘅時候咧，起碼即係工作又好，讀書又好，甚或去探親啊、旅遊啊呢啲，都起碼有得走動下嘛。 嗯。但另外我見因為內地雲南嗰邊咧，近日都有啲本土病例嘅，你覺得呢一個會唔會有機會會影響到即係香港同內地嗰個通關嘅進度啊？定係都未必太關事咧？ 我個人覺得未必太關事嘅，因為雲南嗰邊你都好難搞，因為我去過嗰邊旅遊咧，發覺佢嗰邊其實喺個邊界兩邊係同一民族嚟嘅，好多地方都係喺雲南。咁就然後佢哋走親戚啊，其實好即係行過隔離嘅啫嘛。咁所以你點樣去制止佢兩邊來往？要有一個檢疫嘅安排，其實好困難嘅。所以有啲疫症即係經常性嘅個案會傳到入嚟，一啲都唔奇怪嘅。 好啊，同阿黃國健你傾到呢度，多謝你。黃國健咧就係行政會議成員咧，亦都係工聯會立法會議員嚟嘅。今日都傾咗好多唔同題目，由飲食業界講到嚟緊會推一個七月七節啦。頭先同阿劉澤星啦，即係新冠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召集人啦，咁佢都講到即係訪問得到啦，就講到話譬如歐洲等地已經確認咗復必泰疫苗咧，可以喺一啲一般嘅藥物雪櫃，即係咧攝氏兩度至到八度嗰度咧儲存一個月。咁就話即係睇下嚟緊啦，睇下嚟緊香港有冇機會啦？喺私家診所嗰度咧，都可以因為咁樣咧打到伏必泰啦，咁有呢啲嘅講法嘅。不過呢個就唔係政府嘅講法嚟嘅，要強調翻先咁。咁啊，另外頭先講到通關方面啦，等等，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嘅。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李怡，製作張遠君。 1927年某一日，19歲嘅西蒙波娃同佢嘅父親。對於乜嘢係愛起咗爭執，喺嗰個年代裏面呢，社會期待所有女性都能夠將結婚生仔當成人生夢想。波娃嘅爸爸表示，愛就係對他人嘅服侍、愛慕同感激。波娃就強烈反對，佢話愛唔只係感激，唔只係因為他人對我哋付出而我哋欠落嘅債。波娃喺日記裏面咁樣寫，有咁多人不曾明白乜嘢系爱。 喺波娃嘅经典著作《第二性》之中，佢提出女人因为体力较差，当生活需要体力嘅时候，女人自觉系弱者，对自由感觉恐惧。男人用法律形式将女人嘅低等地位固定咗落嚟，而女人仲系甘心服从。佢唔同意恩格斯所讲嘅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嘅过渡，令到男人重新获得权力。佢认为历史上女人从来冇得到过权力，即使系喺母系氏族社会，佢无畏时代限制同埋社会成见嘅枷锁，从自身生命经验出发，解放女性，鼓舞每个人成为自己想成为嘅自己。但是即使是这样，他和沙特组成非婚姻的终生情侣档，仍然使波娃在社会舆论之中被认为是沙特的附属。大众普遍认为知识分子指的是沙特，而波娃只是构成情侣的另一人。波娃在1986年在巴黎过世的时候，世界报的附文标题说他的著作偏向通俗读物而非原创作品。1994年，一位知名的女性主义批评家表示，如果有人认为西蒙波娃的重要之处主要在于她和沙特和其他情人之间的非典型恋情，那亦都是可以理解的。 这个是社会未脱离男性主导的情况下，由于对女性感情生活的无限放大而导致她的自学成就的低谷。事实上，很可能波娃才是促使沙特发展出存在主义思想的人。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成为西蒙波娃》，作者海特·寇克派翠，由卫城出版社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于呢个两蚊优惠啊，两蚊搭车优惠计划咧，咁啊喺岁数方面咧，嚟紧就会去到60至64岁嘅香港居民咧都可以有呢个优惠，不过有啲条件嘅就系一定要用咧一个叫做乐游卡啊，要去申请啊。咁啊嚟紧就话喺8月2号开始啦，咁啊根据你唔同嘅出生年份咧，陆陆续续咧都可以申请呢一个嘅乐游卡啦。咁而呢一个两蚊搭车优惠咧，嗰个涵盖嘅交通工具咧都可以同大家讲下嘅，因为而家咧就包括港铁啦、一啲专营巴士啦、渡轮啦、绿色嘅专线小巴啦咁啊，但系大家都可能有留意到啦，有一啲嘅交通工具系唔包嘅，咁包括咧就系红色小巴啊、街渡啊，咁同埋电车啦，咁啊就话去到2022年2月起咧，先至系有机会系陆续喺呢一啲交通工具咧系可以用到呢个两蚊搭车优惠嘅。不过仲有一样嘅就系村巴，咁啊见到咧寻日啦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喺立法会都讲到啦，就话呢一个嘅两蚊搭车优惠咧唔系一刀切咁排除咗村巴嘅，咁就话即系如果个别嘅一啲村巴路线嘅服务范围啊、营运模式都系符合咧呢一个嘅公共交通嘅定义咧，都愿意，亦都愿意啊吓，将嗰啲票价资料啊，同埋遵守呢一个嘅核数要求咧，系可以向运输署申请加入计划嘅。呢个都可以问一问咧，位即系经营村巴嘅代表，有公共巴士同业联会副主席邓子强，早晨。 系早晨啊，朱乐文，早晨。 早晨，邓子强，讲下点睇先？而家都最新讲法就话唔系一刀切排除村巴嘅，你之前有冇听过呢个讲法啊？因为同埋佢而家就话即系完成咗红色小巴，即系纳入咗两蚊优惠之后咧，就可以尽快会扩展到村巴嘅。讲下点睇先？ 其实咧，我哋对呢、这、一个嗰、那个声明咧系非常之失望嘅。正如啊立法会啊议员啊易志明所讲咧，即系话当佢再检讨嘅时候咧，我哋。呢啲村巴即係話都係已經係執得七七八八嘅啦。點解呢？嗱，其實依家我哋現時咧，全港嘅村巴線咧，其實依家有303條嘅。 嗯。 咁但係我哋要求嘅咧，就唔係呢303條，因為我哋都明白到咧，就話嗰啲屋苑包車啊，嗰啲係唔應該包括在內嘅。咁、所以咧，我哋要求咧就係嗰66條，即係依家現時咧，即係運輸署批核咗我哋嗰66條係交樽嘅。咁呢個膠樽係點樣呢？完全符合曬阿羅志剛局長所講嘅，即係話我哋其實每個月都要俾個報表啦，佢亦運輸署日日嚟 check 啦，咁亦都係即係話嗰個車呢，如果係唔係嗰架車呢，都係唔得嘅，都會嚴訊啊咁諸如此類嘅。咁點解我咁講呢？就話如果即係到嗰時佢即係2022年先檢討嘅時候呢，即係你可以想象到呢，就話我哋一架車依家平均50人到啦，啊，即係如果係好生意嘅，咁但係我哋估計過，我哋自己做過呢個 research 咧，就差唔多咧係如果冇咗呢一個兩蚊嘅長者優惠咧，我哋因為降低到60歲咧，而呢60歲嗰個人群嘅組別咧，佔我哋嗰個村巴差唔多係30幾40% 嘅，即係話好簡單，由新界西出去中環係依家講緊係20蚊。但係如果相比對佢用兩蚊嘅話，咁啲人就走曬㗎啦。咁我哋無情白事就唔見咗一大橛人，即係對於呢個規則嚟講，突然間改變就差唔多係令到我哋完全係冇生意可做。根本上都做唔到。 头先你讲到话嗰66条嘅村巴路线啦，都要因为有交村计划系纳入咗啦，都要每个月交表嘅。但我见到而家就话如果要两蚊优惠嘅话呢，系要交一啲核数要求啦、票价资料，其实系咪同一样嘢嚟㗎？ 一样嘢嚟㗎。我哋依家都系要即系最初佢要我哋做呢、這、一个即系交村嗰阵时呢，佢都俾我哋选择㗎，一系就政府派个核数，一系我哋自己做核数。俾翻政府，即系大家选择嘅，即系完全系符合晒依家阿劳福局长琴日所喺立法会所讲嘅要求。但系我就唔明白点解，即系话要迟到2022年。当你一迟到2022年嘅时候咧，即系嗰啲人，正如阿易志明议员所讲咧，啲人嗰个搭车模式习惯左转咗嘅时候咧，佢唔会翻转头嘅。而我哋嚟讲，即系佢都系一个。服務市民嘅一個，我哋喺服務市民一個交通工具嘛。而我哋最咩咧，就係、是、只係朝頭早單程去，夜晚單程翻。咁我哋同其他嘅交通工具唔同，其他工具全日可以走噶嘛。我哋已經係經營好困難。 你再加一個咁嘅即係門檻， 嗯、 即係其實嗰個門檻我哋都符合咗嘅，但係你係將佢拖延到即係話可有可無嘅地步，我哋根本上就係、是完全係成六十六條村班，我夠膽講咧，即係都大大半七七八八嘅啦，都經營唔住啦，因為你六十人或者五廿人、 嗯、 啊，你冇咗40% 嘅人流。嗯啊，因為依家個人咧，六十歲咧，同六十五歲係爭好遠。六十五歲當年咧，我哋都唔見咗成差唔多10% 嘅，比六十歲咧，依家嗰個工作嗰個年紀咧，係好多人， 即係好多人仲翻緊工， 係啊，好多人，尤其是我哋搭村巴嘅人咧、 嗯， 平均年齡咧係介乎呢個年齡層咧，差唔多係佔我哋整體係40% 嘅。 不過我見咧兩蚊優惠計劃咧，我唔知係咪同膠樽嘅條件有一個唔同嘅位置，就係佢係咪要裝嗰啲八達通支付系統咧？ 我哋都裝咗㗎，嗰個八達通咧，仲係要係完全登記喺個車度，唔可以變，唔可以即係第二個八達通上去嘅、嗯，即係第架車都唔得嘅。即係其實我哋嗰個嚴謹程度咧，仲緊要過其他嘅交通工具嘅。 嗯，不過佢又話要睇完紅巴先至再擴闊到去村巴咁呢個。呢、这個點睇咧？佢係咪都即係有啲步驟？ 呢個咪佢改變曬成個遊戲規則咯。因為我哋都係服務市民嘅公共交通工具嚟噶嘛。咁、 嗯、 如果即係話嗰個膠樽，我哋唔係要求303條喎。最主要我哋共識咗就係嗰303條，我哋其中66條係已經經過政府好嚴格嘅批核，同埋頭先所講所有嘅，包括係核數啊，包括係報表啊，包括係經常嚟check 啊。啊，車牌唔同都唔得嘅，咁我哋其實就係嗰個嚴謹程度咧，係咁多種交通工具之冠嘅，但係都唔即係都要拼諸門外嘅時候咧。啊，到你檢討嘅時候咧，我哋已經係冇曬客噶啦。 嗯， 講真， 因為我見而家另外有啲報道都講到係咪啲居民都希望啲村巴啊，咁就話即係日後咧，如果係續約啊，或者有啲即係投標文件啊嗰啲，都有啲要求，就係話要規定呢啲村巴咧係要納入呢個補貼計劃咧，先至可以投標。有冇聽過呢啲情況咧？因為對於居民嚟講，佢哋可以用到嗰兩蚊優惠啊嘛。如果咁就 呢個咧，我就係暫時都未有聽到，咁即係話每個人都有每個人嘅要求嘅，即係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即係政府係要公平地去處理呢一樣嘢咯。即係你不公平咧，即係最緊要就係即係不患寡而患不均啊嘛。同埋我哋係唔係要求嗰303條嘛？我哋只係要求政府已經核准咗、批核咗，好嚴格咁批核咗嗰66條。咁呢個係一個公平競爭嚟噶嘛？即係居市民中意搭邊種交通具冇問題，但係你將個價格。即係個差額定到由2蚊變20蚊，咁即係所有人都知道係我唔會搭20蚊啦，我行兩步我都搭2蚊啦， 係 嘛？咁即係變相地將我哋係趕盡殺絕咯，即係做遠都講， 係咪？咁點啊？嚟緊會唔會再同政府傾啊？你講係希望加快啲咁樣？ 我哋會揾我哋業界代表啊易志明議員啦，同我哋安排同運輸署。同呢個勞福局傾啦，啊，必要時我哋都會去同呢個申訴專員去處理呢個問題嘅，因為我哋覺得真係好唔公平咯、 嗯。明白，好啊，唔該曬鄧子強，同你傾到呢度， 唔該曬， 好。鄧子強咧就係公共巴士同業聯會副主席嚟嘅，同我哋講到咧佢哋村巴嗰方面嘅意見咧，因為暫時嘅最新講法咧就係話政府都會考慮埋呢個嘅紅色嘅小巴，先至再諗下呢個2蚊優惠係咪擴展到去村巴嘅咁佢有啲覺得應該要做快啲啊等等嗰啲意見啦。咁今日嘅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聽日再見。